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17:05，欢迎各位在周末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在周末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孙涛。 今天我们聊一个特别应景的， 嗯，牙，是吗？这怎么应景？ 你得慢慢说。最近有一部电视剧特火，特火。哎，今天聊一个特应景的。 好，嗯，聊什么呢？ 哎，对，这就对了。最近有一部电视剧特火 哦，那你想说的肯定是什么《恋爱先生》？ 没错，《恋爱先生》里边那个那个谁演的那个谁？ 哦，靳东。 哎，对对，靳东演的那个 职业 程浩， 哦， 职业就是一名牙医 哦， 对不对？ 对对对， 自己开了一个本漂亮的诊所。 对， 今天咱们就聊牙 哦， 而且我们请来了两位牙医 啊， 哎， 一位 那一位是吗？涛哥是吗？ 重新来点。 今天我们请来了一位牙医，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7.6。聊早了。今天我们真的请来了一位专业的牙医 哦 啊，但不是看人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周六我们聊的是家里边的那个小宝贝啊，我们聊一聊猫猫和狗狗。所以今天我们请来的这位呢，性别也不一样， 性别。 对不对？ 哦， 因为他是跟我说跟电视剧里边的那个谁的他的性别不一样，是吧？是一位女性的牙医 哦， 还有一位男性的，他是全科大夫吧？ 对对对对， 是不是 什么都能看 什么都能看？ 嗯 啊，所以呢，一起来说一说牙， 嗯， 也可以是吧？ 你转回来了， 来吧，我们今天就来先请出两位来自美联综合的专业的医生， 嗯， 我们先请 Lady First 好不好？ 好， 好，大家好，我是美联综合动物医院的。傅雪莲，我是专门看牙科的。 哦，哎，牙科的傅大夫。 嗯， 还有一位全科的。 大家好，我是来自美联综合京西动物院的李涛医生，主攻猫科和骨外科以及外科手术。 哦 哦，人家也是分科啊。 对对 对, 对。 哦，主要是外科的哈、啊。 对对。 好，今天我们主要是聊牙啊，不知道牙算不算外科？ 也算。 也算呀。 对对对 对, 对。 哎，外科是 部分， 就是只要能看见的都算外科是吗？ 嗯，不是这样， 也不能这么说。 你不要问这种，人家说了以后，我们也理解不了的问题，对吧？ 反正说到牙吧，咱不说那么的仔细了。说到牙，甭管是咱们的人也好，还是宠物也好，都还是蛮容易出问题的一个地方， 而且很重要， 而且很容易被忽视掉。 哎，对， 很多人就说那个，你像猫猫狗狗，牙一旦不行了，好像身体就渐渐的要往下坡路走。 是啊，它吃不了东西了嘛， 嗯、 是不是？而且呢，像猫猫狗狗，它们又比较属于那种，就是能耐得住疼的。他也不会表达，也不知道怎么去判断他的牙，对不对？大多数的人都会觉得说，哎呦，我们家这个猫啊，或者是狗啊， 食欲不振，最近 口气不清新， 哦， 对不对？吃不下东西、嗯、啊，这有没有可能是牙的问题呢？结果一打开一看，哎呦，那牙都已经变黄，甚至牙龈都变黑了。 到那个时候，牙基本上就是看着满目苍夷。 对对对， 真的。 所以现在就有好多的这个狗妈狗爸猫妈猫爸们就给他们刷牙， 嗯， 狗狗好像刷牙的比较多， 对， 猫 的 好像很少啊、 嗯、 猫不配合。 猫其实是可以训练的，主要还是看我们自己家里边人怎么操作，还是国外也是会有一部分猫是可以耐受的，当然绝大部分猫确实不喜欢刷牙， 是吧？ 嗯， 那他们怎么办？包括如果说哎呦我们家的狗狗啊，我也实在是没功夫给他刷牙， 对， 我弄点什么洁牙棒是不是也可以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当然呢，说到牙啊，这个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就可以了。我们先，因为我跟涛涛我们俩都是养狗的， 对，听说了， 我们俩先来分享一下我们家的狗，就是我们两家的狗， 嗯， 牙上有什么问题没有哈、 哦、 涛涛先来。 我们家牙 没问题， 对， 不是听说刚养吗？怎么会这么快有问题？ 我们家的狗真的就是牙好像没有过任何问题， 哦， 多大呀？ 你家狗都快十岁 了，挺大的了， 还挺棒的， 大狗还是 很厉害了， 年龄也挺大。 因为我觉得可能跟我们家喂东西有点小关系，就是我妈经常会给它，就是每天都会给它喂一块骨头， 哦， 就是早晨的时候啊，它就每天就啊就在那咬，咬那个骨头， 是生的骨头是吗？ 不是熟的，熟的， 熟的，哦， 那不能喂生肉啊， 对对，熟的骨头， 哦， 然后它每天就等于它在。我理解他用那个骨头在 挤牙了， 然后再咬那个，因为有的骨头我觉得还挺硬的， 哦， 然后他每天都在锻炼自己，就跟咱人不是每天还得什么扣齿多少下， 嗯嗯嗯， 他可能 你有吗？ 就是 没有过 一直牙齿锻炼的比较好，而且我还经常会给他买点什么洁牙棒啊， 嗯， 包括那个还会给他吃点什么小水果之类的， 嗯， 反正目前看起来啊，我那天还又专门看了一下，我觉得他的牙好像在同龄人当中确实应该还算可以的， 哦， 也没有出现那个嘴里特别臭啊什么那些。总体来说我们家狗好像一直都没出现过什么疾病， 哎，这属于是狗的身体状态比较好，所以没出现这样问题， 嗯， 还是它平时喂骨头啊喂洁牙棒啊以造成现在十岁了依然还是没有什么牙齿的问题。 那你们家那狗应该是一个中型偏，嗯，对，那这个就是牙科病的话，它跟品种有一定的关系。像大型狗的话，它的牙齿间隔的距离比较长，所以距离比较远吧，然后咬合也比较正常一些，所以再加上家里边平时会有一定的一些个清洁的工作，所以相对而言牙齿的状态会好很多。 哦， 还有一方面的情况就是齿饰的问题。 这什么什么问题，啊， 齿是牙齿的排列问题， 哦哦， 就是没有歪啊，没有双排牙呀，啊， 哦， 对对对， 好像都没有， 这就属于天生的比较好， 对 对, 对， 没有什么问题是吧， 天生优， 而也好，哦，十岁了那天我去遛他，我本来还想着有一个那个挺高的一个台，那个台子大概有一米五左右， 嗯， 挺高的一个台子， 嗯， 我从那儿上去了， 嗯， 我想原来他是能上来， 嗯， 但是我又考虑一下，他现在已经十岁了， 七十多了， 对， 嗯， 然后我随便招了一下手，他噌就上来了， 哎呦， 非常之矫健，让我觉得有点不太敢相信他已经十岁了， 哎呦，真的是养得真好哈，啊， 确实养得 是，但有的时候是这样啊，就是一直都没什么病，大病小病都没有， 嗯， 他突然就来了一场重病， 这 不是在广播里边的， 这反正要注意是吧，哎，这种品种的狗没问题， 像你们家这种先天就不足后天就失控的这种加上主人也不太懂， 啊，对对对， 说说问题吧， 对对对，我们家的狗啊目前也没有什么问题， 别担心，早晚会有。 先说，因为我也觉得可能会啊，因为我们家那个狗是属于泰迪，这个品种的是牙会有什么问题吗？也还好是吗？ 想说这个就从小就得从头开始说 啊， 刚开始他刚出生不久，有可就会动物都有两副牙嘛， 嗯， 他会换牙， 嗯， 然后泰迪呢有可能会在他换牙的时候就有一部分牙他换不下去，然后出现乳齿滞留， 哦， 或者说是双排牙， 哦， 这些， 嗯， 然后呢 你先自检一下，你 没有 狗， 我们家狗很好， 在换 牙齿很整齐， 换第一副牙的时候你在， 我不在他身边啊， 所以他现在并分不清哪颗是换了的， 哪颗是 没 换 的， 那我怎么分，啊， 有可能是有出现了您刚才说的那个情况， 不是说并排牙就是两，就是 分辨 该长一颗的时候长了两颗吗，是这意思吗， 等于是一个牙槽腔里面出现两颗牙， 对，啊， 这种情况呢一般会考虑的话就是 拔一个， 就是恒齿出来了但是乳齿没有掉， 哦， 在旁侧啊或者在前侧啊这种 有没有 出来， 旁边呲出来的呀， 出来了 没有啊，就口型还蛮完美的， 泰迪刚才那个傅医生也说了 啊， 就他小型犬啊他的齿间隙特别小， 哦， 食物残渣特别容易残留， 哦哦，就会出现这种问题， 所以回去看一看有没有那种弯的特别大的呀，或者是特别小的那种牙，有可能就是还没有掉。 我原来看过， 没 真的是没有， 回去再好 好看一眼， 好就盼着出事啊， 好好看看啊。 哦，这个是泰迪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 就是 不光是泰迪，是小型犬都容易出现， 啊，小型犬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那是什么钙不足吗？用不用给他们补点钙什么的？ 不是， 就天生他们就这样。 对，是跟他就是发育的问题，就跟 钙呀、啊、或者是这些个维生素啊什么都没有关系。 哦，这个比例大概有多少？比如说十只的这种小型犬会有多少只大概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 在目前啊，就是因为我是外科医生，在这个就是牙科操作的情况，一般针对的话就洗牙或者拔牙啊、还有乳齿滞留的拔除，我大概统计一下，可能就是像泰迪呀、美约克夏呀、这种小型犬啊，大概能达到2%-3%左右啊，不，10%-2%。 哦，2%-3%， 十只里边有三只大概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出现这样的问题的话，当然您说的是不太严重的一种，产生的结果就是它有一些污垢的残留，就吃的那些食物的残留。 对， 它还有什么更严重的？ 这个残留其实是个很严重的问题。 这就是很严重的问题了。 我跟您这么说吧，你知道牙周病吗？牙周病最大的根本原因就是这些个残留的东西。因为它残留之后啊，它有一些细菌会附着，细菌附着以后会慢慢的影响到周围的牙龈，发生牙龈炎，然后继续不控制呢，就会出现牙周病了。 各位养小型犬的朋友们，现在扒开你们家狗狗的牙齿看一看，对不对？掰开看一看，看看有没有排列不是特别齐的。然后该出现一颗的时候出现两颗是不是就很容易能看到？ 对，很容易， 很容易能看到。 对， 就数数嘛，嘴里边的牙。对于小狗来说是三颗切齿，一颗犬齿，完了上边是3142、3143，反正它的牙的数量是固定的。 1314嘛， 什么？ 1314，我爱你。 3142， 对，3143。 哦，3143， 3143。 对，就是上边单面，然后3143、42，然后3143， 从鼻子这儿 中间开始 数， 中间开始数。 3143啊，3142， 不是上下 啊，上啊啊，三一四三，上边是3143，下边是3142， 上边3142， 上边是二，下面是三， 上边是3142，下边是3143， 就不要养狗了。 但我们家狗还是很争气的， 回去好好的 数一数，数一数，看看有没有问题啊。 但是有的会就是它先天性的就有部分牙就是缺失。就比较少见的一种情况。 明白。那如果有这样的问题，是现在怎么办呢？是多平时 多 洗洗牙？ 多的就是牙、 就是、 多牙的吗？ 多了。 看吧，就是 不能给他 情况 看情况，就看情况什么时候拔。因为如果说他残留的比较严，残留的比较多，然后影响了咬合，就是这个上下的咬合的这个关系。另外一个，如果说就是。残留的食物的表，这种很容易残留食物，或者是影响了一些个上下对合的时候，会影响到牙龈呀、等等这一些系列影响到出现异常的情况，那咱们就可以考虑拔。如果说没有异常呢，它也就待在那儿，也没有什么事儿，也不惹事儿啊什么的，这个时候就可以不管它，但是要定期的进行复查， 就是 要 清 检查， 清理牙齿，对吧？ 对，清理牙齿是必须的，不管好还是不好。 我有个问题，就是。你看他要换牙，是不是因为这个牙其实他那个乳牙的构造和成年以后那个牙是不是质量不太一样？ 对，这个 对吧？ 特别对。 那如果说他这个牙一直不太好，就是他本身质量就不太好，然后你还一直这么用着它，导致好那个牙出不来或者长得不太好，是不是都应该给他拔了呀？ 对，这是您说的一个问题，就是它滞留的乳齿影响到了恒齿，这个时候是要拔的。 因为人不存，因为人自己就都没有那个不掉的吧？ 也有不掉的。 好，你没看拴绳，然后系门上拔一下那种的，那不都是拔牙的吗？ 我跟你说， 老虎钳。 我对自己有过一次特别狠的拔牙经历。 自己拔的呀？ 拴在狗腿上。 狗拴在狗腿。哈士奇跑。 我没有弄那个门啊，我是通过一个就是每天折磨他，最后导致他崩溃的一个疗法。就是我是门牙那儿长出了，就是在两个门牙的背后又长出了一颗牙，就在小时候换牙的时候，就是它没有任何用，然后还非常影响我，然后我就每天开始活动它，没事就活，它特别坚持，刚长出来的牙。我每天活动，终于在一年的8月15那天，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吃了一口五仁月饼，然后就觉得嘴里有点咸，发现流血了，牙掉了。 咽下去了， 咽下去了， 咽下去了，因为我没意识到自己的牙掉了，就觉得你想月饼本身有点硬， 哦， 你就吃就咽下去了。 我，哦，有， 就是我自己拔掉我自己的一颗。 那看来也 其实你 事儿， 你说的这啊，有一个动物方面的问题，我要说一下。 哦， 嗯，犬和猫基本上换牙 弄吗？ 基本上它就通下去了， 哦，全自己 换牙之后基本上都是， 哦， 它基本上不会。 我们是相通的， 哎，确实是，确实是，你们都一个品种， 你们都一类的， 所以他们都是吃下去的。 哦，好好好啊，刚刚咱们涉及到了，比如说有这个，就是犬齿啊， 嗯， 就是幼齿还没，就是没掉。然后呢，里边这牙又长出来了啊，可能涉及到某些品类的狗，尤其是小型犬啊，会有这样的问题。大家回去看一看。当然，我们也在接收着大家的问题啊。CHWL876，咱们先回答一个 Blue 的问题。他说：“我们家养了五只猫，能不能给推荐一个好用的猫牙膏呢？”这是第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就是猫牙膏啊，也不知道这是怎么用的啊，反正是被猫吞了，会影响它们的健康吗？这两个问题， 吃牙膏会不会有问题？ 嗯， 现在的情况，市场上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好的，就是有一个维克的， 嗯， 啊，就牙膏，它配有牙刷，但是来说有一个小的，一个大的，通常小的话用于这个猫的。 哦哦哦， 这牙刷有两个型号，一个小一个大。 对对对 哦，大的是刷狗狗的。 对对对。 哦，维克哈， 维克，法国维克。 哦，法国的维克啊，您上去搜一搜。那如果猫的这个被吃 了，这个吞下去之后是没有问题的， 没事儿 啊，它都是一些植物性的东西， 嗯， 啊，所以是比较健康的，是大家不用去担心这个问题。 哦， 啊，基本上因为不管狗和猫来说，它通过口腔的，基本上它都会考虑它的安全性。 嗯， 好，然后要跟大家再说明一个问题，就是犬跟猫刷牙不一定非得用牙膏。因为就是可以不用牙膏，拿牙刷这种物理性的蹭就可以。然后还有一些个洁牙的湿巾也可以选择。另外呢，牙膏它有好多的，也跟人的一样有好多的功效，比如说消炎的呀，美白的呀，当然也会有。大家可以就是先试一试，嗯，看哪有的动物它不大适合牙膏，所以你就得先拿牙刷， 嗯， 先去让它适应。如果它适应之后呢，咱们再一步一步的上牙膏，上别的东西，不要一次就直接把牙膏抹上去，然后开始刷牙。动物 他们的牙膏也会起很多沫吗？还是 也会起 各种香型也都有？ 也会有，对， 会有， 嗯， 很高级的，嗯。 然后我， 嗯， 你先说。 啊，一般的情况，我们会建议啊，就是因为我之前是猫科医院的， 嗯， 就是会建议这个猫怎么去接受这个刷牙， 嗯， 它是有一步一步的往前走的。通常的话就是说，因为猫通常给主人的这种亲和度比较高一些，因为我比如我们兽医去弄它刷牙，它可能虽然来说它接受了，但来说它可能很抗拒啊，就是通常的话主人先用手去触摸它的牙部牙龈部，让它逐渐性接受。 嗯， 当他这个手去接触的时候呢，但是这个前提是这个猫咪跟你的亲和度比较高的。 明白明白，太厉害的就算了。 太厉害的话就别去尝试这个方法了。 一试少半截哈。 然后的情况就是用一些棉布， 嗯， 当手接触完之后的话，或者类似于手的东西去接触完之后的话，它不抗拒，然后用一些棉布去接触它的牙龈和牙齿面，这样的话就过一段时间它这个也能接受了，逐渐性咱们再上一些牙刷什么的，让它有个接受的过程。 哦， 就跟 换 粮食一样， 对，一步一步来，不要着急。 直接上牙刷肯定好多猫都不干的， 本身猫的顺应性就比较差，所以大家在想要给猫刷牙的话要一定要小心，然后也可以去网上搜一搜一些个给猫咪刷牙的教程。 也是国内，也就一般就是国外的会比较多，但是现在国内也会有相应的一些小视频了，也可以搜一搜。 好好，哎，其实给宠物刷牙我觉得是一件特有意思，而且是我目前为止都不敢挑战的事。 没有做到的是吧？ 对对对对对， 还没刷呢。 我一直觉得 就是人坚持刷牙都是从小培养，多难的一件事啊，对吧？看过那个爸爸妈妈带着自己的孩子，就是教他刷牙，哇，很长时间他们才能学会自己慢慢的刷牙，而且小时候咱们应该都有共同的经历，都是不喜欢刷牙的。 我没有， 我没有， 你都特喜欢。 我作为一个牙医，我是喜欢刷牙的。 我从小就， 你天生就是干牙医的。 我跟你说，我妈只要从小跟我说这个对健康好，我就 会特别认真的做。这个能活得长， 你是品种的问题。你这品种就是这问题。 特别惜命，从三岁开始就惜命， 好吧。好啊，今天呢有这个两个这个非常从小就特别爱护牙的，爱护自己， 爱护 健康的，至少身是健康的啊，这样的两位朋友。另外呢还有两位呢，我们俩 来自河南的， 我们自然的就归到了一堆里边啊。也有可能对这个有很多的疑问的，但是没关系，今天有两位专业的大夫跟我们聊一聊这个猫猫和狗狗的牙齿的问题。如果您有任何的这个想问我们的专业大夫的，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助阵全新途安 L 超值换新上市，全系七座，标配280 TSI 自动挡，舒适版起更有超大星空全景天窗和24项高科技安全装备选择。即日起购车，更可享2年零利率及最高12000元置换补贴。超值之享，超乎期待。2018全新途安 L 给家人更好的选择。上汽大众汽车4008201111， 即日起至2018年3月5日，北京图书大厦、王府井书店、中关村图书大厦、亚运村图书大厦举办百设万种图书优惠大联展活动，期间购展销图书满百赠50，满50赠20，详见各店海报。 永辉年货迎新大狂欢，1月27至28扫货日活动，品类低至4.9折起，万种商品狂降2天，部分门店营业至24点，来永辉把年味带回家，民生超市百姓永辉。

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大家好，我是孙涛。 今天呢聊的是跟吃喝玩乐呢息息相关的最基本的事，是不是？对对对，我就是你如果牙不好了真的是会影响胃口的， 影响非常多事儿。 牙好胃口就好，吃嘛嘛香，是不是？所以今天我们要聊一聊宠物的牙的问题啊，这是一个大问题。好多朋友发来微信，甚至有的朋友发来了家里边狗狗的照片啊，我们先解决这个问题比较严重的啊，因为在我看来确实挺严重的，可能专业的两位大夫觉得还好吧，我们经常见这样的案例啊，但是我们看到了确实挺触目惊心的。 真的， 这个城南李院长啊，我们一直说他是这个美联的南边的院长，所以经常出一些非常刁钻的问题来难为这个来自美联的其他的同事们啊。他说他们家的雪纳瑞呢，因为不好，所以呢吃了挺长时间的这个就是泡过的狗粮，就是泡软了嘛，牙结石呢就特别的严重。去年呢做了一个洁牙，哎呦觉得真贵呀，连洁牙带拔牙，现在都没门牙了，小舌头就一直露在外面。问一下这个就是咱们医院开的平时对饮用水喝的那个洁牙水管用吗？能长期喝吗？有没有副作用啊？而且呢发来他们家狗狗这个牙的照片，还说就是洁完牙之后又掉了几颗牙，说这个狗狗八岁了。来，两位都看完了，咱们先让那个傅大夫说一下。 嗯， 我们看起来也挺严重的，全是结石了啊， 感觉都分不清哪个是牙。 是，哦呦，真的是，这个，您判断一下。 嗯，抽空的时候看了一眼 啊，确实这个口腔的状况特别差，牙结石也是，按我们牙科的分级呢，已经是最高的等级了。 就很严重了。 对，非常严重了。那这个情况，我相信在他洗牙之前，估计也差不多，或者是会稍微好，反正。或者是会稍微好那么一点点吧，应该都差不太多。 嗯， 然后就是喂泡的粮呢，它确实会增加这个牙结石出现的这个速度。 嗯， 怎么缓解啊？就现在这个情况，喝不喝漱口水确实作用不太大了。现在这个情况，如果说它没有肾衰啊，身体的一些其他疾病，这个情况还是得建议洗牙。然后后期呢？这个出现的速度这么快啊，大家在给家里边宠物洗完牙之后一定要注意，有一个问题就是刷牙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大家想一想，我们自己一天不刷牙，第二天早上起来就是觉得好崩溃啊， 是很难受， 真的是太难受了。 对对对， 嗯， 所以像他这样的就必须再要做一次洁牙，而且像这么严重的，我觉得可能一年做一次够吗？是不是得一年得两次啊？ 如果说他在洁牙之后能每天坚持给他 刷 牙的话，我们会他会看到效果会真的会好很多。 好吧啊，首先建议您第一步赶紧到医院再去做洁牙啊，然后呢洁完牙之后回来就别什么漱口水了，医院给您开，您说哎呀我不要漱口水，我们家这个狗狗 可以用的 啊， 如果配合可以用，但是现在这个情况没有洁牙的技术上是没有什么效果的。 明白了，所以就是您先去洁牙，洁完牙了之后呢再 每天刷牙， 尽量刷吧，还是吧啊，尽量刷牙。 但还有一个就是像现在那个小雪纳瑞的那个口腔情况，还得提醒您注意，就是洁完牙之后可能有的牙还得拔，所以这又就是为什么一定要提醒大家，在牙口腔问题没有这么严重的时候去医院， 是 一定要在疾病出现的早期让它得到治疗，不要等到后边没有办法了，咱们只能洗完牙发现这个牙根本就保不住了，只能拔。因为你要不拔，一个是它这个周围的组织已经松了，那在里边嘴里边摇摇晃晃的，大家知道牙松了都特别疼，这个时候您说流疼不留，一觉得心疼，这时候 其实我们医生的角度来说肯定是要建议拔的， 嗯， 但是您反正就是对于主人来说都特别纠结，一定不要到这个阶段。 所以我们为什么今天单拿出来两个小时的时间就聊牙齿的问题， 嗯， 大家都知道牙疼不是病哈，但是疼起来是真要命，但是我们人是会觉得哇牙疼的整个头都是疼的啊，整个状人的状态都不好， 对， 但是像狗狗猫猫他们首先不会说，其次他们的那种抗疼痛能力又比我们要强，所以他是极不舒服的都已经快不行了的时候他可能才会反映出来一些表象，您再到这个时候再去到医院，别因为一个牙的问题再出现其他的一些问题，所以 会有的耶， 肯定会有的， 肯定会有。 有的说， 前几天遇见一个就是因为牙结石的一个过度，导致他本身就是一个口裂偏小的，口裂偏小的情况，他这个颊部、 什么叫口裂偏小？ 口裂 长嘴小是吗？ 对对 对，哦、 对 对， 嗯、 好， 口裂偏小，他的牙齿和他的这个颊部接触的紧密度就比较高，但当有牙结石的情况，它一直刺激它， 就磨呗， 颊部，对，就磨它，然后导致它组织增生，就是破溃这种情况，也是常见的。 好， 所以来说，其实我们医生的情况，在外科方面啊，我说一下，一般的情况我们会评估它的牙齿的松动度，然后还有的话就是，它这个牙周带的一个损伤的一个程度，如果来说的，比如他用了牙科探针去探查的牙科，也把牙周的一个深度，比如他已经大于这个他本身的话，就是齿根部的，比如1/2或者更高，它有可能会引起这个牙根周的疾病。这样的情况呢，就是其实你留了它牙周带已经断裂了，它是松动牙，它不可能恢复，所以来说这种牙。我们建议是必须拔除的。如果来说像傅大夫说的，他还可以，就是说可拔可不拔，有的时候我们是纠结的，但到达一定程度了，必须拔了就必须拔。对动物福利的考虑啊， 是 他因为他每吃一次东西的话，都会产生疼痛，甚至出血， 是 甚至严重的可能会引起口鼻漏啊、颜面漏这些问题。 那他们拔完以后，现在就是他们可以镶假牙吗？ 可以， 真的吗？ 特别贵 。突然兴奋了，后来又觉得这个兴奋有点不忍了。 哦， 不要等到这个时候了，真的。 他们那个镶也是跟现在就是人种牙似的，要弄一个什么桩子在牙骨头上，是那样吗？ 对，现在国内有人在做。我的一个师兄是中国农业大学毕业的，然后现在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包括我的导师金运鹏老师也在做这方面的研究。对。 好， 说明还是有救。 对对对， 但是不要等到这个时候了。 对，这个观点我特别同意啊， 主要是因为太贵了， 就因为医学是不断在发展的，对医学的发展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延长自己的寿命以及健康高品质的活着， 对， 猫猫狗狗也一样，但是有一些小问题是可以从我们平时每天的这个小细节小习惯开始养起的，如果您从小就给他刷牙的话，那他长大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对不对？所以说这其实是一小事儿啊， 跟大家 Q 一个发病率极高，就是这个宠物牙周病的发病率非常高，2岁以后，就是2岁，出现牙周病的几率高达7%-80%。 哦，这个比如说 原因是吗？ 对啊， 不刷牙呀， 就是不刷牙引起的。 对啊，不做口腔护理啊，包括刷牙、漱口水，然后洁牙的湿巾、洁齿棒这些都可以用，但是呢，就是。不是说选一样就 OK 了，那咱们需要就是多种配合，那最主要的就是刷牙，然后平时漱口水啊、洁齿棒啊这些统一一块用。 哎呀，这李院长也说了，说去年结了，今年这个样子肯定还是得结，去年就花了不少钱，又结牙又拔牙的，确实是这样，而且看着他，关键是钱是小问题，最关键是最看起来是真难受啊， 对， 但是也真没法刷，说他们家的狗狗喜欢咬人，就是脾气不太好啊，所以呢就是没法刷，只能用磨牙棒了。接下来咱们就来聊一聊，如果就是我们平时要养成这个习惯了，从今天开始啊，我们要养成这个习惯了，我们先从刷牙开始说。如果比如说遇到了这样的狗狗， 特别厉害的， 不听话的， 你们有没有那种短暂的麻醉剂？ 就是每天到，哎，刷牙了，摆着，哎，过着，好，五分钟一给刷，哎，醒过来了，就感觉喝了一杯一样，没有什么感觉， 啊，或者说这种没有啊，这种没有的话，那用洁牙棒啊，什么漱口水这种行不行？咱们先来说说， 先说有没有麻药 啊？像他要的麻药有没有 可以用的这种？ 你看都无语了。 据我所知， 你大夫说从来没有患者提出过这样的要求。 据我所知，咱们所用的这种打一针，人家动物晕过去了，那这都是、 麻药。 对， 哦， 动物临床的话，这个是咱们麻醉也是跟人一样啊，是非常需要非常谨慎的一个事儿。 哦， 啊，不能说在家里边给他喝点酒，晕过去了，那咱们 不可以 、不可以的。 真的是不行， 真的是不行。包括我们外伤 熟人也不行吗？也不行， 哎，我们自己先试试啊。 你在这时候要义正言辞拒绝我，是熟人更不行。 那好， 我们还是要规范啊，就包括所有的用药啊，包括这个洗牙呀，这些流程啊什么的，咱们都是需要一步一步规范的。 咱就先从刷牙正经的说，正经的，先从刷牙开始说吧。怎么刷才是正确的？人刷牙要分好多步骤，而且时间要刷的一定才可以，包括手势啊什么都有很严格的要求。那狗狗或者猫猫呢？ 分开说，先说狗。 啊，狗跟猫都一样啊， 没区别， 差不多啊。 嗯， 但是就是比人的稍微会有一个点大家不需要注意的，就是咬合面不需要刷，因为动物确实咬， 就是 狗的跟猫 门牙不需要刷， 门牙也需要刷。 那咬合面， 咬合面就是这个牙跟牙对合的那个面。 哦， 就是你容易长虫牙的那个面， 就是那一小排的那个是吗？ 不是，你 后边的那个， 对，后槽牙，它没有槽牙， 两个贴着的那个面，上牙和下牙能接触到的那个面， 那个不用刷。 对， 明白了。 好，然后还有就是需要非常注意到要刷到的一个点，就是牙齿跟牙龈结合的地方，它有一个叫牙龈沟的地方，那个地方是需要刷的。包括我们在平时，你就算去医院进行洗牙，那个位置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哦，明白。 但是那个地儿咋刷呢？ 刷拿软毛啊，软毛一摁，然后那个毛就进去了。 哦， 也是这么横向的刷吗？ 最好 是 跟人一样，是竖向一样， 是 竖向刷。对，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最近跟我说，我再也不要刷牙了。我说为什么？他说他就是横着刷牙， 然后刷把牙给刷坏了。 然后那个他去医院，然后人家说他那个就像刚才那个傅大夫说的那个位置，他已经刷出一条沟来了。 对，是这样的， 就牙釉质的损伤。 对，长期的这个物理损伤肯定是会影响到的。 所以一定要竖着刷啊，竖着刷。 对，我记得是这么来回一毫米、两毫米晃动一下，然后刷下，然后往外带一下。 那是不是电动牙刷会好一点？因为这么感觉的， 对， 还是就是电动牙刷，它那个震动会比你人要那个好一点。 哇，特别有觉悟， 是吧？ 买 一个。 买一个。 不是，我有一个疑问啊，现在我们依然聊的还是给狗刷牙是吗？ 对啊，是一样的， 就是给狗狗也有现在电动牙刷是吗？ 有 啊，我有啊。 对呀， 有， 你想你这么晃一下和它那个震，你是效率不一样，它会效率更高。 哦， 对吧？ 好吧，好吧，我得慢慢理解，慢慢 说。完了，跟你媳妇儿说这个，不是你提的，花钱的事儿，我明白了。 好，慢慢理解，慢慢理解。哎，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刚你们说了，就也有电动的嘛？那是不是，比如说我们拿人的那个小一点的牙刷给它刷也可以吗？ 可以， 也可以，就只要带软毛的就可以，它的其实是道理是一样的， 道理是一样的，对。 哦，好，那我们接下来说牙膏。你们尝过宠物用的牙膏吗？ 他们应该没尝过， 我 觉得。 我尝过。 闻过吗？尝过，什么味儿？ 好吃吗？ 我们一直猜。 没什么味儿。 没什么味儿啊。 对。然后没有薄荷味儿。 对。 对，动物的 不喜欢。 因为我觉得动物应该不喜欢那种特别刺激性的刺味、气味，真的。 嗯。 我一直想象牙膏是那个狗粮味儿的，就是牛肉味儿啊 什么的。 是吧？ 有牛肉味儿的。 他们会觉得可能不排斥呗。 没事就踩一下，然后哎呀吃一点。 我有一个朋友，他买的牙膏是那个牛肉味儿的，给他刷牙，拿手他没有用牙 进去他就舔了。 对，他没有用牙刷，就是拿手指这么蹭的这种物理性的东西。结果呢，他那个手刚进去， 就舔了， 就被全吃了吧？ 对，就全吃了。 所以味道太好，并 也 哦， 对吧？ 哦，那倒也是啊。这是给狗狗刷牙，接下来一会儿我们聊聊给猫猫刷牙啊。刚刚李大夫其实说了一下，就是怎么循序渐进的培养猫习惯刷牙这件事情，一会儿让李大夫再简单的说一下，再我们再来说说给猫刷牙是不是跟狗差不多啊？先进一条广告，马上回来。 前两天去见一个朋友，这跟我抱怨车辆保养忒贵，当时我就惊呆了。我平时去 4S 店保养不花钱，没有时间还可以请专业技师上门服务，还有15天或2000公里超长质保。他一听羡慕坏了，马上问我原委。我告诉他找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免费赠送方便靠谱的车辆保养，享受轻快生活，就是这么简单。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好，正好有朋友也在问，说怎么给猫咪刷牙？ 对， 那个李大夫，您再教教他，怎么先让他循序渐进的让猫咪习惯刷牙这件事情。 嗯，就是我刚开始说了，就是一般的情况，这种培养，大多数会选择在他的一个幼年期开始，让他慢慢的接受这个。刷牙的这个过程，因为来说到成年之后的情况，这种习惯再去培养的话，时间会更长一些，接受度会更低一些。刚才我也说了，就是说咱们可以在他比如几个月，四五个月的时候，我们一般的情况，最好的情况，我建议啊，就是在换牙期最好是先别给他刷的。 哦，换牙期一般几个 月？换牙期的话，猫的话一般是四个月到六个半月这个阶段。 换牙期之前需要刷吗？ 换牙期之前刷的情况，我们建议的情况，因为它的幼年的动物啊，它的不管是牙龈啊还是这个牙齿的这种稳定性啊，也相对会低一些，敏感度也会更高一些，所以刷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更轻柔一些。 明白， 对， 明白。 然后等到它换完牙之后，我们的话去一般的情况，这个时间的话就是建议让他去刷牙是最好的。一般的情况，我们有的时候能达到2到3天刷一次，也是 OK 的。通常的情况呢，就是我的经验啊，因为很多主人会反馈给我的消息，就是说我买了个牙刷牙膏，他不让弄，就在家放了，就放过期了。之后的情况，我就给主人说，我说你可以用，如果他乖的情况，你可以用手啊，就是没事儿，但是手一定要相对来说是没有破的情况下，或者来说你戴一个塑胶手套的这种，类似于这种质感的手面，去触摸他的牙齿还有牙龈部，然后逐渐去接受这个。 他不会咬我们吗？ 通常的情况呢，就是自己家的猫，还好，就一般是没有什么事儿了。 是， 但来说，如果来说，它本身就说有些猫的性格是不一样的，它不爱让你摸，或者来说你碰它牙的时候，它就很反感，这样的情况呢，可能这个时间段会更长一些，不要说特别急于求成，容易出问题，就是说我们用手去触摸它的牙龈面，让它接触一段时间，比如是这样的，开始不让接触，最后接触还很轻松，它也没有任何反抗，甚至来说有的猫还会产生一种享受感，当这个的时候的情况，我们可以范围就是有一定摩擦力的，比如棉布料什么套在手指头上，还有一些那个就是我们就是卖的这种产品啊，就是刷牙的这种牙刷软胶的也可以，这种刺激性也比较小，然后套在手上，然后轻轻的给它刷，然后让它就是慢慢的适应这个过程，然后慢慢的就接受了，这个的时候的情况呢，再到后面的情况，我们可以考虑就用牙刷去给它刷牙，是这么一个过程。 好， 大概的话，这个过程的话，就是也根据每个动物的一个情况接受度。 明白，明白。这是一个怎么说呢？应该是一个最有效果的、最见效的一种最直接的刷牙的方式啊。这个给猫也好，给狗也好，从小来养成这样的习惯是最好的。 对。 但是我觉得可能大部分的朋友们呢，都是这个半道 听到的这样的消息，说哎呦还要刷牙呀，比如说像我就是这样的啊，我真的是慢慢才知道狗狗也要刷牙的。 对 啊，而且好多好多人都说一定要给它刷牙，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 嗯， 所以小时候没养好好的习惯的话，如果您家的狗狗或者猫啊性格又比较 厉害， 对对对，就是比较独立的那种，你这个时候刷牙可能不行了。 嗯， 只能靠比如磨牙棒啊、漱口水啊，那像这样的管用吗？ 嗯，其实磨牙棒的情况就是增加它对牙齿的这种结合和摩擦的这种效果。 嗯， 就对于这个就是比如它产生的一些牙齿间隙啊，或者来说牙面上的一些腐败性的这种残渣，它可以起到一个清洁作用。 嗯， 但口腔的那个所谓的就是漱口水， 嗯， 它是改变口腔内的环境，然后同时的情况它有抑制牙菌斑的一个形成，就减少牙，因为牙结石前提的话就是说前期的话就是形成牙菌斑， 嗯， 逐渐性的形成这个牙结石。 嗯， 所以来说对于来说相对口腔比较就牙结石比如在一级左右的，这样的话就是只是齿面上的有牙结石，这样的情况呢是有效的，会减缓它这个牙结石的形成的速度。 哦， 是这么一个情况。 明白。因为你看有朋友问了说我们家的猫猫没有习惯刷牙，那既然说牙膏有用而且吃了也没事的话，能不能 就 让它舔点牙膏算了，这算不算洁牙呢？是吧？ 嗯， 不知道这种方式行不行，一会儿我们再继续探讨吧。今天我们聊的是您家猫猫狗狗的牙齿的问题，如果您家的猫猫狗狗有这样的问题，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让专业的大夫帮您解决一下 CHWL876。 瞬间开启，我想有你在身边，与你一起分享。烧的碎，曾漫长的等待，当心中的欢乐在一瞬间开启，我想有你在身边，与你一起分享。在寂静的夜，曾经为你祈祷，希望自己是生命中的礼物。当心中的欢乐在一瞬间开启，我想有你在身边，与你一起分享。 让我怎么说，我不知道，太多的语言消失在胸口，头顶的蓝天沉默高原，有你在身边让我感到安。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012345678特约播出。 主人，不要啊！

本栏目由好吃好喝好玩好乐的建行嘉年华特约赞助播出。 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首届嘉年华重磅来袭，三大主题活动嗨翻全程，会生活日子炫起来，联合众多品牌推出超值优惠，覆盖生活方方面面，会理财闲钱活起来，多种投资理财选择，多款存款产品任您挑选，会融资资金赚起来，全方位满足您各类大额消费信贷资金需求，龙情暖京城，建行嘉年华。更多精彩敬请关注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官方微信。 吃喝任嘴领路，玩乐由心前行，我们的目标是掏空景点赏心悦目，扫荡城市随处为家，从南嗨到北，从西笑到东，吃喝玩乐大搜索，造出自我。 18:03，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吃喝玩乐大搜索。各位好，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孙涛。 还有两位今天我们的专业的医生，一位是傅医生，欢迎您。 大家好，我是美联综合动物医院傅雪莲。 嗯，还有一位呢是李大夫，欢迎您。 大家好，我是美联综合京西动物医院李涛。 哎，今天呢我们请两位专家来跟我们聊一聊，就是猫猫狗狗的牙齿的问题啊。如果大家有什么想问的，到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刚刚呢我们聊到了刷牙，我们聊完了啊，猫猫狗狗的刷牙我们都说完了，但是呢会遇到一些不太配合的猫猫狗狗啊，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说到了洁牙棒和漱口水，能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呢？好像也还可以，是吧？ 对。 所以呢就有人说能不能直接吃牙膏，这样可以吗？ 对呀，可以吗？ 这个是效果更差的一种方案， 而且还不如洁牙棒，是吧？ 还不如漱口水。 哦，好吧，就是反正尽量吃那个洁牙棒啊。所以春燕也问了，说如果是猫咪的话，吃洁牙饼干有效果吗？ 可以哦，还有洁牙的粮食呢。 哦，洁牙的粮食，哦，那是什么？不塞牙是吗？ 就是口牙齿的处方粮。 哦， 就是它的硬度会就韧一些吧，就是咬一下它不会咔嗒全碎了。 明白。 就是 跟洁牙棒那个感觉差不多。 对。 哦，好。 但是就得身体其他，比如身啊什么的比较健康了，咱们就用。如果说有些其他的需求不能吃这个的话，那咱们就不能选择了。 就拿这个也可以代替，但是最好的方案当然是刷牙。 是的。 其次呢是洁牙棒和漱口水这些东西，但是总比你什么都不用要强，对不对？然后呢他也问到了，说多长时间要给猫咪刷一次牙呢？一周一次还是两周一次？ 建议每天刷。当然是每天刷。如果大家实在是忙不过来呢，最低的频率是每周三次。 一般就是给比较配合的猫或者狗刷一次，大概以你们的经验得花多长时间？10分钟？ 要不了，5分钟绝对能搞定。 那说明大家都还是应该有这个时间。 对，那还行， 对吧？5分钟， 对对对对，还好， 对吧？所以就不要以忙作为借口。 5个小时可能整个牙都被薅掉了吧。 好，这是我们要灌输大家一个理念，或者说建议您一定要给您家的宠物做这样的一个事情，每天都要做啊，这个刷牙，还有就是洁牙棒，或者是这个什么，反正从爱护牙齿开始。但是呢也会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刚刚像那个南城的李大夫似的，不是他们家的狗狗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好吧，那可能我就必须要来到医院了。这个时候呢我可能要做，比如说首先要检查呀，要进行洁牙呀，甚至可能要有一些拔牙手术。我们来请两位跟我们聊一聊，如果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问题，我到了医院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包括检查也好洁牙也好，这样的流程大概是什么样的呢？ 通常是这样的，就是一般的情况就前台会接诊就是挂个号建个档案然后的情况呢前台会安排就是比较专业的医生或者专科的医生去接诊这个病例当接诊这个病例之后的情况，就是医生会对这个动物进行基础性的检查。所谓基础性检查的情况呢，就是就前提是他主人是来看口腔的还是看别的问题的通常的话医生都会去做一个相对比较详细的一个基础检查。基础检查的一般情况呢，就是口腔 这个时候一般的情况我们第一步可能都会检查口腔啊、耳道啊、皮肤啊以及四肢啊，还有这个就是鼻腔啊、分泌物啊等等啊，就体表的一个检查体温。 嗯，这是基本的检查项、 啊、对对对、 嗯、 口腔的情况呢在这个时候就会被发现问题。 嗯嗯嗯嗯， 如果来说它是直接比如我发现我家口就嘴有流血或者流涎、 哦、 流口水这样的情况、 嗯、 或者猫这样的情况，可能直接它就针对于口腔去检查。 嗯 是有针对性的。 明白。 如果检查出来比如它是一个免疫性口炎，或者来说就是严重的这种口腔的牙周疾病， 嗯， 严重的牙结石、牙齿的松动这样的情况，可能会建议主人以一个什么样的治疗方案是最佳的。 嗯， 去建议主人。 嗯 啊，就是通常的话医生也会就是比如这是最好的方案是什么，其次是什么，再次是什么。 嗯嗯嗯嗯 啊，因为来说这也会考虑的话就是主人的接受度啊，有些主人可能比如免疫性口炎，在几年前啊免疫性口炎啊，因为在国际上也没有说更好的办法去治疗、 嗯、 就是全口拔牙。 嗯 啊，去增加他的生活质量，去减少他这种长时间的痛苦。 嗯， 这样的话医生可能就会建议你全口拔牙，但是在几年前很多主人是接受不了的。 嗯， 他说牙都拔了这猫的生活质量还有吗？ 是啊。 嗯，通过这几年的这种教育，就是主人的感受对于猫的这种反馈来说，现在的效果很多主人是接受的。 嗯， 所以来说我们有的时候遇见这种病例的话就会建议他做这个拔牙。因为保守治疗的最佳方案、 嗯、 最有效的方案，不能说最佳方案，最有效的方案就是激素治疗。 嗯， 但激素治疗会出现一些药物性的这种不良反应啊，或者医源性疾病啊，或者来说导致他免疫力低下、啊、 嗯 等等啊，甚至糖尿病什么的。当然说这个治疗还有一个特别不好的，就是他每次激素打的时间会越来越短，他的口腔疾病后期的控制会越来越差。即使后期长时间用激素的话，后期拔完牙效果通常的话恢复起来也是比不用激素的效果会更差。 大家听到这儿可能会觉得哎呦我的妈呀，这么厉害呢。 嗯， 这是李大夫说了一个基本上算是最严重的牙科的病了、啊、对不对？就是口炎。口炎好像我们之前也聊过一点点啊，就是好像猫会得口炎对吧？ 对对对。 狗狗好像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吧、嗯、 狗的话它这个会是另外的一些个问题，就是它们的易感性不一样、 嗯、 就是说每种动物它出现这些疾病的这个风险会不一样、 嗯嗯、 所以说狗的话确实没有这样一个疾病。然后针对于口腔的这个就诊流程，针对于口腔的啊，我需要补充一点，就是大家都知道牙齿它露在口腔里边的这个部分是非常少的，还有一部分是藏在牙槽骨里边的，咱们肉眼看不见，所以在检查的时候咱们需要一些借助其他的一些个设备啊，包括咱们常说的 X 光，咱们医学上叫 X 线、 哦、 对，咱们需要借助这个，然后这是一部分。另外还有一份非常重要的牙科的检查需要在麻醉的状态下来进行。 哦 啊， 就是我说的麻药的问题。 对、 哦、 这个就是所以很多口腔的问题是需要在麻醉状态下来进行检查。 明白。 那检查完之后呢，跟主任沟通完具体是什么样的情况、 嗯、 咱们再进行进一步的治疗。 嗯， 不是说动这个去医院了，大夫扒开嘴看一下啊好严重那就这样了。那每颗牙它的这个疾病的状态呀，或者是分级呀，还是每颗牙有可能是牙吸收、 嗯、 或者是牙周病，那都不一样的病，那处理的方法都不一样。 嗯， 所以说所有的诊断是需要建立在多个方面的检查上来进行建立的、 嗯、 不是说大夫看一眼就 OK 了的。 哦， 那就所有的牙的检查全都要麻醉吗？ 嗯，对于一个细致的规完整的一个诊断的流程是这样的，但是有一些个疾病啊，咱们确实有经验的大夫他通过眼观他能够大概确定说是哪一部分的类型，但是对于每颗牙齿它的一个状态是确实是需要进行进一步的一个诊断的。 嗯 嗯， 那他们说那什么什么无麻醉洁牙、 啊、 是不是有现在 现在是有，但是 还是他们是骗我们的，其实偷偷打了。 就这个 又聊到了你们行业内幕是吧？ 这个作为一个牙科的专科大夫啊，我首先要跟大家声明一下，因为我之前有接触到美国牙科兽医牙科协会的一些个专家们，我跟他沟通，包括他们也出了一个牙科的一个标准的操作流程，也提到说确实市面上有这么些个无麻醉的洁牙，那这个呢是包括他们都不建议，他们是反对的，那我本人也是不支持这样的一个做法的。因为怎么说啊，这个洁牙呢，咱们无麻洁牙是需要用超声或者是 就跟我们人 刮治 的 东西是一样的，对， 明白了。 那在刮的时候，一个是这个声音， 嗯， 猫和狗，我们人自己也不喜欢，我也很不喜欢。那猫和狗都比较敏感，那更不也有可就是很大的几率他们也是不喜欢的。 嗯， 另外一个没有麻醉动物待多了，他让他老是待着，他不跟小孩似的不听话， 嗯， 根本就不行。那你在嘴里边来回的操作，他们可能会晃啊什么的，对于他们来说非常非常的不安全。 哦， 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咱们洁牙最重要清理的是牙齿跟牙龈之间，它有一个重叠的部分叫牙龈沟。刚刚也有朋友说就是牙龈沟没有特别理解，那大家可以上网搜一搜图，因为我没有办法就是很好的跟大家解释这个解剖。那我们最重要的是清理这一部分的牙菌斑，那在没有麻醉的状态下你来清理这部分会刺激到牙龈，然后也很大的几率它是清洁不到的。所以那洁牙相对于我们牙科操作的标准来说，那就是没有效果的。 嗯 嗯， 那他们提这个无麻醉到底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是 他们为什么要提这个吗？ 对对对，因为 就是 像您说的，这确实是很多解决不了的问题，比如他乱动啊什么，那他怎么控制这个动物？ 摁着， 哦，就只是摁着呀。 当然，他这个无麻醉操作，他们也是有一定的选择的。太狂躁的、暴躁的动物，太活泼的动物，他们没有办法操作，他们是不会接的。 哦， 嗯，当然肯定是要比较配合的动物。 哦， 然后他们这个概念呢，主要是规避了一个麻醉的风险。嗯，但是现在兽医的临床它麻醉这方面也是在逐渐的进步，包括我们医院也是有专门做麻醉的医师，当然现在北京也有好多医院都是有专门的做麻醉的医师， 哦， 来负责麻醉和监护的这部分，来尽量的减少麻醉风险，而且用药也是相对的更加安全了。 哦， 所以大家会在去医院的时候跟医生进一步的聊一聊麻醉风险的这个问题。 嗯 啊，不是特别，当然麻醉风险是一定存在的啦，不是，但是不是说谈麻色变的这么一个情况。 这个呀，就是我觉得大家要慢慢的相信医学啊。就是最早的时候啊，我记得这十几年前二十几年前，那时候刚有的那个整容。 哦， 嗯， 那时候什么叫整容呢？ 拉双眼皮儿，是吧？ 哎，拉双眼皮儿，这就算是整容。那个时候可算是大手术， 纹眉纹眼线，那时候还有 纹眉纹眼线，倒还算多了。但是那个时候纹眉纹眼线不算手术， 那时候人家不叫整容，叫美容。 哦， 整形手术 啊，对对对， 那时候还没有整形、整容、整形这概 念， 人就告诉人家纹一眉吧。 哎，是是是， 他们感觉是和那个扎个耳朵眼儿， 哎， 这几个是一个范畴的。 哦， 对吧？ 这都算一块了，反正。那个时候， 我们每个人都被整过是吗？ 如果你要去，比如说什么拉双眼皮，您得到那个大医院去。 对对对， 一般的那种小的什么，现在有好多的那些整容机构哈， 都 有。这个可没有。但是现在呢，你会发现什么拉双眼皮？我的天哪！你拉完马上就起床就上班去了。 真的吗？ 就戴个墨镜就行了，稍微有一点肿。你要去的话，我可以推荐一个地方。 这什么？ 很快， 看我双眼皮儿， 对， 多么的 哇，真好！ 给我推荐，给我推荐， 可以，反正可以变大。有一些什么垫鼻梁啊什么的，大家都这些东西啊，现在都极快。 你对自己不满意吗？ 因为我前两天刚好去了一个朋友他们开的那个地方，感叹于现在真的这整容科技的这种进步和发展。 你对你哪儿不满意？ 那倒也没有。就是这，当然现在有很多就是想让 更好 嘛。哎，对对对，确实这个需求人很多。我的意思就是说，现在啊，好像大家觉得 之前不太了解的那些手术，一说麻醉，就像那个傅大夫说的，他麻色变，一说麻醉可能就会有什么问题啊，怎么怎么样的。其实好像也不用太过担心，您要担心的是您选择医院，他的这个品质是不是能保证？ 我 觉得这个是一个关键点。 就现在呢，你看咱们请过这么多大夫，都是每个人分工有不同，有的是看内科的，有人专门看猫的，有的像唐大夫专门看鸟的，就大家渐渐就能明白，在医生界他们也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 没错， 就没问题了。你看有麻醉师给您专，他这一辈子这么多年上学就研究麻醉这事儿，他还没研究明白，他还能当大夫，这可能吗？ 他至少在某些机构是当不了大夫的，对不对？是吧？ 应该在所有机构都不了。 有些就没办法了，所以我们就说选择正规的医院去进行一些正规的操作哈。好， 对对对。 那接下来呢？这样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可能说不了那么多了。接下来我其实想聊的就是出现什么样的症状，我们可能要注意了，这有可能是牙齿引起的问题，咱们可以到医院去检查一下了。一会儿我们再说一说，比如说洁牙呀，它的洁牙周期大概多长时间洁一次呢？洁完牙之后我们需要做一些什么呢？或者说洁牙之前我们应该做一些什么呢？我先进一条广告，回来慢慢聊。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光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好嘞，这一时段呢还有一点的时间，我们先聊聊就是在家里边如果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可能这是牙齿引起的问题了，您得重视了，您可能得到医院去带着家的宠物去瞧一瞧了。什么问题？我觉得最直接的可能就是口臭吧。 口臭， 是不是？ 对，口腔异味， 出血， 特别大。 先说臭的问题，为什么会臭呢？为什么看着我？ 牙齿 是我鼻孔的问题，他的嘴里没有味儿，我闻什么都是臭的。 眼神解决了一切问题， 因为一些腐败菌会产生这种异味，所以闻起来特别臭。 那他会不会是消化的问题呢？ 也 有 可 能， 也有可能， 对， 也有可能。一般的情况就是口臭多见于就聊远了，有些肾病，有些消化不良，也会出现口臭，当然说，如果来说，它是就是都很健康，也没有吐啊，食欲不振啊，当然来说，如果来说的话，它也没有口腔的出血啊，就是牙齿的松动啊，只是牙结石产生这种。可能前期是不是那么的臭，但是你能闻到这个口腔的异味儿，这种的话一般就会考虑啊，就牙结石、口腔不洁导致的这种异味儿， 而且像都出味儿了，是不是你扒开牙一看或者扒开嘴一看就应该能明显的看到有牙结石了？ 对，至少是二级以上的牙结石的问题。 你们评级是按什么厚度评的吗？ 就是比如一级属于牙冠上的一个结石，二级的话，你说， 打起来了。 这个牙结石，它这个评级啊，不是它主要是看它口腔的这个牙结石的分布的情况，就是大概占于牙冠的它这个面积，一般是25%啊，50%啊，75%这样，咱们这么分的，包括这个，当然很多分级大概都是这样啊，牙结石、牙菌斑这些都是这么分。 对，它的分级的话，也是不一样的，也不是说就是有些机构评定的就方法是不太一样，所以来说就会产生分级。 反正就是我们在家里边扒开牙齿一看。扒开狗狗的牙齿啊，或者猫猫的牙齿一看，有明显的这个牙结石了，这个就代表着您可能要到医院至少做一做洁牙，看一看了，对不对？ 可能有的家长啊，没有办法区分说到底什么样的是牙结石，或者是什么样的是口腔状况，对吧？怎么看呢？首先大家一定要有一个概念，就是 牙齿它是白的，对吧？ 嗯嗯， 然后牙龈是偏粉的， 哦， 然后可能上面会有一些个色素沉积，有黑点儿啊什么的。那黑点啊，就是在美国大家如果身上有个黑痣都会定期去查到底是不是黑色素瘤， 哦， 所以大家也是也得就是得关注一下去看一看。 嗯， 那再说到牙齿的问题啊，就是牙齿上本身是白的，如果大家发现有黄的太多了，可能就是牙菌斑了，再往后了就是黄的黑的变黑了棕色的这些， 嗯， 那都是异常的。另外牙齿它有本身疾病方面它会有变色的一个情况， 嗯， 就是不没有那么白然后发暗的那种情况或者是发红，那这都是牙科的一些个疾病的表现，这是需要注意的。 嗯， 那牙龈呢它本身是偏粉一点的，如果说大家看到有明显的像快出血了发炎的这种情况，那也是一个牙科的一个症状了， 嗯， 也就需要关注了。为什么会出现发红呢？就需要去问问大夫啦。 好啊，反正时不时的都看一看啊，这个倒也好观察。 嗯， 如果有了这样的问题了，我们要到医院了啊，做洁牙还是做什么其他的一些东西。接下来呢，我们到下一个时段的时候，我们聊一聊就是洁牙啊，还有就是我洁完牙了之后，我应该怎么去再保护它，维持那种， 哦， 非常好的一种健康的牙齿的状态。有的朋友问了说能不能回答别的问题呢，也没问题啊，都可以，就是关于宠物的猫猫狗狗的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到 CHWL876。 米尔就望着那棵树不说话，夜空清澈，寂寞的眼不停止闪烁，别担心它，你看他总不会寂寞，快剪掉那忧愁的长发吧，离开这个荒冷的村庄吧，这里没有人会唱寂寞唱过的那些老歌，快烧掉那陈旧的忧伤，穿上那件未见过太阳的新衣裳，我想吉姆他和我一样也这样希望， 这是接着四年我们在星期一年时间告诉我们的什么意思，今天是的是我们的选择是的是的是的 走，快把以前忘了，会再见的吉姆餐厅你先上了那辆离开时间的车，别再见了米尔大哥，回不去的时光乐土，回不去的都写满面孔，和青春一起退落，谁牵绊着你踏上远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加班晚的 Tina 独自走在冬夜的街头，被风吹过，她有些瑟瑟发抖。她需要的不仅仅是御寒的棉衣，还有 热辣的火锅和火热的朋友。二月底前逢周五六日，在指定商户用工行 POS 刷北京地区工银信用卡，满足消费金额可享立减优惠，最高100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爱购火锅季，爱购温泉，爱购冰雪季，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嗨！详询95588工商银行信用卡。 吃看心情，喝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 FM 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广州，欢迎回来吃喝玩乐大搜索，最后一个时段继续和您聊一聊您家宠物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我们主要聊的是牙齿、 哦、 当然有其他的问题也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CHWL876。 最后再欢迎一下这个两位，一位是傅大夫，一位是李大夫，欢迎两位。 大家好。 哎，刚刚咱们这个说到了牙啊，说到大家怎么去判断您家的狗可能会出现一些牙齿的问题了、 嗯、 好了，如果有问题的话，接下来我们要到医院去了啊、 嗯、 要到医院去，我们要做洁牙了。刚刚说了，凡是关于、嗯、宠物的这个牙齿的都得麻醉啊、 嗯、 好吧，那就麻醉完了之后就是跟人的这个洁牙是差不多的是吗？ 是的， 整个程序流程也都差不多是吧？ 都一样。 哎，差不多。 那你们岂不是可以互相可以那个 都给同事洗吗？可以呀、 啊、可以吗？ 有的 是吧？ 可以， 可以，你看，我就知道他们肯定会有这个便利。 就是因为那个洁牙的那个器械，它有大小号、 哦， 咱们挑合适的号就可以了。 哦， 嗯， 啊、他们还是会利用工作之便，然后占公家便宜。那个他们医院的领导们，你们听见了吧？ 这是工作的福利 出来了， 这是福利、 啊， 这是允许的。 好吧、啊， 掏的比较深了。 我估计下周就不来了。 从此再没有见过牙科大夫。 对对对， 可能就没有我了是吗？ 还有人 们领导对我还是挺好的。 李涛大夫在哪个医院啊？估计你再找他找不着了就啊。 嗯、 那个 调离了、 哎。开个玩笑啊，说正经的，就是这个整个流程的，你就放心的交给大夫就好了。那全部做完了之后，因为人做完牙齿的这个清洁之后，就会觉得有几天不习惯的。 对。 肯定的，就 少了点什么是吗？ 漏风， 冷， 少了点牙结石， 对，嘴里冷啊，就那种感觉。那像猫猫狗狗他们做完这种洁牙之后，是不是也会有不适应啊？诶、 哎，因为我也不是猫猫狗狗，我是没有这个 感 觉， 感觉不出来哈。 但我自己， 他们会不会闹点情绪之类的？ 不会，我作为一个牙科大夫啊，我自己也会隔半年到一年会去医院洗一次牙。 嗯， 我自己的感受是，大概当天下午会觉得有点不舒服、 嗯， 少了点什么、 哦， 但是后来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了。 哦，对，嗯 嗯， 反正人是没什么感觉。 哦，好吧， 动物应该也没有什么感觉， 而且他们耐受的。会好一点， 耐受性比咱们还好， 那倒是， 所以更感觉 好吧？ 是吗？ 先不管他们的感觉问题了哈。接下来，那么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去维护它呢？就还是正常的恢复到刷牙， 正常的日常的 就正常的就可以了。 对， 其他的就不用再去过多的操心了。 哦，哎，刚才傅大夫还说到那个牙龈的那个问题，我突然想起来，就我曾经看到有好多那个狗，它的那个牙龈还不是纯红色 的， 有的有点发黑。 对，那。就是那可能 会不会是先天的呢？因为我见过那个有的狗生出来它那个牙就不是红 牙吗？ 不是牙龈、 啊、吓我一大跳， 要 牙齿 是 黑的就完了，就太可怕了。 所以有先天就是牙龈就是黑的这个 皮肤的色素的一个沉着， 对、 色素问题， 可能 所以这个没事儿。 这也是没事儿的， 没事儿的，正常、 哦。一大片一大片的那种就没事儿，然后一点一点那种就不好。 也会有小黑点，像痣一样，那就是不是说这个咱们 是超级无法判断。 对，凡人素人朋友们，大家就得再请专门的人再看看了。 好吧啊，这个牙呢咱们先说到这儿，因为有朋友问了一个其他的问题，这是 TT 妈问的，哎，偷偷妈问的， 跟我妈妈没关系。我就知道你想说这个。 他说人家家的狗狗也是十岁的 哦， 多，你看说不定就是 这并不是我妈的头像。好 OK 好的啊，狗的头像也不对啊。 啊， 说了说前段时间呢检查出他们家的狗狗颈椎和腰椎有严重的骨刺、现在正在吃这个硫酸氨基葡萄糖。问一下两位专家，这种情况还有什么别的一些方法吗？办法吗？去治疗这个东西？ 一般的情况就是，这就是腰椎的一个疾病，就是骨质的一个增生啊，或椎间盘的一个软骨的一个钙化现象。通常的话，它就会可能会压迫这个腰椎神经，就是髓核神经、这样的话会可能会产生明显的疼痛。当然说从关节的角度来说的话，就是说它这种软骨化的一种钙化也好，或者前期的纤维化也好，它的关节的活动性也会受到下降。但是这个就是吃这种药物的情况，就是增加它的关节滑液。这样的话会减少它的这种骨质增生的一个速度。就是同时的话会减，就是提高它的骨骼的活动性。 吃什么？吃那个鱼油吗？ 就是鲨鱼软骨素啊，这之类的。 鲨鱼软骨素啊， 对， 姜黄素啊一类的。 这个不是说治病的，只是说让它感觉舒服一些。 对， 缓解症状。除了这方面的， 还有止痛。 对， 还有 止痛。 如果从治疗的，就是手术的角度考虑的话，可能就会考虑的话，就是比如脊髓造影啊，或者 CT 或者核磁，我们就发现这个有没有压迫点。但是来说，这通常的话会有一个比较严重的临床表现，比如的话就是后肢无力啊，然后就有的时候会摸，它就突然惨叫啊，疼痛啊，特别明显啊，就这种现象。如果来说有这个，比如后肢无力或者瘫痪的状态的情况，压迫比较严重的情况，可能需要进一步的检查，确定它的压迫点，然后可能考虑把这压迫点去除。 明白。 然后去缓解它这种对神经的那种压迫可能就能恢复。 就是说现在 还有一个点，就是咱们大家可能会忘了，咱们中国它有传统的医学，中医 推拿按摩。 那在目前兽医的在兽医临床确实，这个针对于腰椎间盘疾病的问题，这个中医的治疗效果确实是可观的。可喜的。然后包括有一些现在国外也是在学这个，在学我们中医的一些个治疗。所以大家如果是有一些骨关节的疾病啊，可以先在这方面的问题啊，因为西医确实没有太好的方法嘛，就是止疼，然后增加关节滑液呀，然后硫磺软骨素这一类的东西。那中医相对而言对于这方面疾病的治疗会更好一点。所以建议大家，如果说家里边宠物出现这一类疾病的话，可以 找一下中医。 对，当然其他疾病也可以了，咱不是说把中医放到最后没有办法治的时候才会去看。 中 医也可以，其他一些 大夫曾经我们也请来一块聊过， 李 一涵 大夫， 对 李大夫。然后呢， 李大夫最擅长的就是他经常讲的就是 针灸， 把那个已经瘫痪了的狗扎好了， 扎飞了， 又能又能飞起来了，对，就是这样的。 但是现在我们那时候也探讨了，说现在基本上是属于西医解决不了的，拿到中医去试一试。 哎， 对，大多数都是这样的， 大家是这么想的。 对，但其实不是这样的， 不应该这样。 对， 中医它有自己的适用的一个范围， 对，两个门路啊。但是呢，既然已经出现这样的情况了，您看完了西医了，接下来可以去中医那边了解一下情况，因为西医可能刚刚两位大夫说的 没什么太好的办法， 他只能开刀了。就类似于像这样的情况，或者 开刀也不能完全解决，是不是？ 哦，你看， 有些开刀也不是完全能解决。 你看，所以 每一种手术都有适应症了，有的时候可能就没有办法做手术了，对吧？ 好吧啊，这个希望您家的这个狗狗能够稍微的，现在目前能做的减轻痛苦，然后呢再去找一找中医的大夫，看看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解决办法。 对。 好，我们继续再回到牙齿上啊。刚刚说到了，我们说的是这个，因为这个平时您刷牙刷的少，洁牙棒呢也不怎么吃啊，就是忽视了宠物的口腔的问题，所以呢造成了有一些问题的出现。接下来还有一些是意外啊，比如说狗狗就是冲得猛了， 哇、有的 撞在哪儿了，撞断了，这断了我需不需要去给他补一下啊，还是怎么样？还是我不管他也可以啊？ 要的呀，当然要了， 当然要补一下了。 你想想，整个牙齿它作为一个完整的这么一个东西， 嗯， 都坏掉了，你想就跟骨头似的，对吧？那、这一块当然会非常的疼， 嗯。 然后除了它表面因为断了，或者是只是牙釉质漏缺了一块，那它整个牙齿的完整性都破坏掉了。 嗯， 口腔这么多细菌的一个环境，它会影响到牙齿，然后出现牙髓炎，出现根尖的脓肿、然后这个牙就坏掉了。 这么严重吗？ 当然会啦。 对， 所以 我知道涛涛的疑问，一般你们医生都会说的很严重， 哎、 但其实没有那么严重。 这个真的是会有的， 我 会很疼。 我还是以我自己啊， 哎、我就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先举， 就是。刷牙，长期的这个刷牙，刚刚孙涛也说到，他朋友划出一个沟、这个时候吃东西冷热酸甜会觉得牙痛，对吧？ 哦， 那这个就是因为牙釉质受到一定的损伤之后， 嗯， 牙齿变得敏感。 嗯、 那你想想，一个牙齿它都断了一部分了， 嗯， 这个直接牙髓露出来了会很疼， 哦， 对吧？所以、 如果掉的不是特别大。 那就跟刷牙的时候出现的情况一样。 我你看那个傅大夫举完例子，我举一个自己的例子。 哎，好。 我小时候因为淘气，哎，跟同学打架。 哦， 打架的时候没打过人家，被一个壮汉、一拳就打掉了我牙的一小片吧，就在门牙上、 现在我看到了啊， 还 是 还活着呢， 是 吗？ 对。当时因为那个肾上腺素的问题、没有感觉到疼、但是走出去好远以后一吸气觉得哎， 冷， 牙齿有一种格外的凉然后后来就发现这块是掉了一个小片儿、侧面的、就跟砍掉一块、也是不规则的，我后来也觉得不太影响、然后就一直也没管它，到现在为止、 也没管 他， 感觉呢，他好像慢慢的也能，就好像能长上一点点，但其实好像也没长上，反正不像一开始那么敏感，是有一段时间你会觉得有一点凉， 是这样， 但是慢慢就没事了， 可能你适应， 因为口腔的这个，我跟您这个说的有点深了啊，首先它外面有一层很薄的一层牙釉质，如果说牙釉质受到损伤之后呢，会影响到牙里边，就是牙本质了，那牙本质会受口腔环境的这个影响，它会做出一些反应，然后呢会出现慢慢的它在会下边牙髓跟牙本质之间这个地方，它可能会出现一些个修复性的牙本质，就是它会做出的一个反应，做一个屏障。这跟牛和羊他们长期磨牙，慢慢的它下边会出现这么一个东西，差不多。 它长长那块不都磨掉了吗？ 对， 它 是这样的， 磕掉那一块也等于它磨掉了，没事。 所以如果说只是外面磕掉了一点儿，咱们可以就是做一些个修复性的东西，用一些树脂啊，专门牙科的一些材料给它那儿补上，打个补丁。如果说漏了牙本质了，当然孙涛这个情况，因为他磕了一点点，那比较轻。如果说漏了牙髓，能发现就是牙齿上有个红点了，或者是漏掉的这部分比较多了， 都有红点，红点就是出血了， 牙髓漏了，就漏髓了。那这个时候是真的是非常疼。处理方法呢，如果是早期就只是还是发红的情况，刚开始漏，咱们可以做一个活髓盖髓的这么一个过程、一个技术，那给它把这个牙髓给它封闭掉啊。如果说已经比较严重了，牙髓都坏了黑了，这个时候有两个方法，一个是拔了、另外一个就需要做根管。那根管的话呢，这颗牙齿它其实可能就没什么功能了，主要是就觉得哎，美观一点儿、或者说如果是一个功能性的牙，就后边的槽牙吧，咱们说槽牙、在动物来说是这个臼齿，那这个有一定的功能，那咱们给它做一个根管，它还留在那儿，能起到一个咬合的一个作用，是这样的。 所以很多时候啊，就是大家那个狗狗出去咬东西或打架呀什么的，就发现不了，最后发现哎，那个牙齿中间好像少一点，还是有一个小黑点儿。 嗯， 那这个时候已经变黑了，整个牙齿它的脆性，因为牙髓已经死掉了，它没有营养了， 嗯， 那这个时候牙齿它就比较脆弱了，没有之前那么有韧性了， 嗯， 所以就更容易受损，嗯，然后这个地方是一个通道，我记得这个口腔的细菌什么的随时都有可能从这个牙髓的这个地方进入到更深的地方， 嗯， 出现引起更严重的一个疾病，所以一旦出现任何的异常呢，一定要尽早的发现，然后尽早的寻求帮助，尽早的处理。 嗯 嗯， 我再问一下啊，你刚刚说的处理方法是狗的牙是吧？ 哦， 对 对， 就也是这样的。 是的。 哦， 嗯，所有的操作技术 基本 都 一样， 都一样， 明白明白。所以说撞断了还是得重视，是吧？别觉得没事儿哈。 是的。 哦，反正不是拔了，就是把它填补上哈。 是的。 明白。 要不就是把这个都移除，要不就把它恢复好。 明白了。 嗯， 好嘞。这个接下来呢，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可能啊，年纪大的狗狗它会有一些问题，就是牙齿会有一些问题。即便您保养的再好，它可能也会遇到什么牙齿松动啊， 嗯， 怎么样的？但是呢，到了医院之后，就大夫就说，建议您还是拔了吧，这牙一定要拔吗？ 嗯， 这个一会儿咱们再来聊，先进一条广告，马上回来。 加班稳的 Tina 独自走在冬夜的街头，被风吹过，她有些瑟瑟发抖，她需要的不仅仅是御寒的棉衣，还有 热辣的火锅和火热的朋友。二月底前逢周五六日，在指定商户用工行 POS 刷北京地区工银信用卡，满足消费金额可享立减优惠，最高100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爱购火锅季，爱购温泉，爱购冰雪季，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嗨，详询95588工商银行信用卡。 好了，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年龄比较大的狗狗、猫猫的，嗯，啊，牙齿出现问题了， 中老年的养护问题。 哎， 嗯， 首先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这个牙齿会松动啊？之前李涛， 嗯， 李大夫也有提到，说是因为牙周韧带受到了损伤。那牙周韧这个牙齿能够非常牢固的在口腔里边待着，就是因为它周围有一些个支持的这些组织，包括牙周韧带呀、啊、牙龈呀，啊，这些东西。那松动就是因为这些组织受到了影响。为什么会受到影响呢？外力，就包括撞击啊这种的。另外一个就是牙结石、牙菌斑出现的牙龈造成的这些一个进行的丢失。所以说能够有效的预防这一类疾病，老年动物过早的出现牙科的一些疾病呢，就是做好口腔的护理，刷牙。这个我今天说了好多遍， 哦，一定要勤刷牙，常刷牙， 对， 争取每天都刷牙。 嗯，那再回到说要不要拔，嗯，那就得看他牙齿的，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在进行洁牙之后，要进行一个非常细致的，在麻醉状态下的一个口腔的检查，来评估这颗牙到底该不该留，还是得拔掉。这就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判断了，包括他的牙齿的松动的这个摇晃的松动这个一个情况，包括他牙根暴露的情况， 嗯， 啊，就是说藏在牙槽骨里边的这个牙根露出来的这个程度等等，这么一些个参考的指标来进行判断， 嗯， 到底要不要留还是要拔。 嗯 嗯, 嗯, 嗯，如果比如说去到了医院了，医院大夫说了，说哎呀最好拔了吧， 嗯 嗯， 拔了是拔了哈，但他有一个问题，能拔了他怎么吃饭呢？ 对呀，啊， 对呀，啊， 他 平时的生活影响太大，比如说你可能这个狗狗还不算太大，可能10岁11岁，前期我的保护可能不太够，牙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必须要拔了。但拔了之后，我怎么我只能我剩下的这几年大几年的时间，我只能拿这吸管去喂 它， 他 也不能每天都喝粥吧？ 其实简单的来说啊，就是当我们牙齿就是达到一种需要拔除的程度啊，它也不能用了。 哦， 而且的话，用的时候它会产生明显的疼痛感，它会更不适应。 嗯 嗯。 啊，所以来说的情况，你像猫，拔除牙就全口拔牙之后， 没事。 它可能在短时间内，我们会喂软食或者流食，啊，这个目的的情况就减少这个硬的粮食对它牙龈部的一种刺激。 嗯 啊。然后的情况，后期的话，我们就建议用小颗粒的猫粮， 因为猫很多，因为它都有两个咀嚼齿，就是啊，所以来说的情况就是后期的情况就是小颗粒猫粮胃它直接通掉就 OK 了。事实上啊，就是说很多猫是不咀嚼的，就直接通咽的。 其实它就长期这种不嚼的这个饲喂饮食，开始拽川普了。然后它会有一定的对于胃肠道会有一点点的刺激，这是慢性的一个作用，肯定是会有的。但是大家需要衡量一个问题，就是它现在因为疼痛，完全不吃了。和他因为拔完牙能够良好的吃东西引起的一些个副作用，那就需要做一个衡量，对吧？那到底哪个是对他好的？大家其实，因为他出现这个胃肠道的刺激是有一定的比例的，那他现在已经出现了这个问题，那就来做一个衡量，做一个取舍。其实答案就很明显了， 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会去衡量他所谓的治疗性的利弊，利弊关系去衡量这个治疗的方案。 所以他们如果就是老了以后牙不太好了，像咱人嘛，就喝点粥一类的，不怎么用嚼的，他们是不是我们也可以简易的理解为把狗粮什么的给它泡软，给他们吃这些粮也可以？ 其实的话就是说它存在所谓的就也是一个衡量性的问题。如果来说吃软粮的情况可能会减少它这种所谓牙齿性的接触啊，对这个粮食这种刺激啊，会减少这个。但来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的情况，软粮它更容易形成对牙间隙的一个残留。它这个形成牙结石速度可能会更快。就这么一个关系。如果有条件的情况呢，就是比如老年性了，我心脏病很严重了，我可能做不了这个麻醉了，这种可能性有，但是大多数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有这种问题的话，可能就比如他吃硬粮的时候就会口腔出血，这样的话我们可能会把这粮食泡一下，或者喂食一些罐头。喂食完之后呢，就是给他冲洗口腔。严重的牙周疾病的话，牙龈刺激的情况，他有的刷牙他不干的情况，我们就吃完之后最好给他冲洗一下口腔，是最好的。 好吧 大家可能会嫌我有一点啰嗦因为大家会觉得说动物老了会出现肾脏啊、心脏病啊、肝病啊什么的，然后会有牙病。但是大家会容易忽视掉的一点，包括有可能有些个大夫也会忽视掉一点，就是牙齿疾病，就牙周病，严重的牙周病它会影响到心脏，影响到肺，影响到这个肝脏的一个状态。就是一个牙病它也会不光是牙病，它会引起一些全身性的问题。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口腔的牙齿，如果说出现了牙周炎、牙龈发红啊什么的、溃烂呀什么的，大家要想到这其实它也是一个组织，它也是一个创面。那整个口腔都溃烂的话，大家想相同的面积在皮肤上有这么大个面积的溃烂损伤，看着都是非常触目惊心的。所以大家就千万不要等到这个时候再去进行处理，一定要说尽早的做护理，然后尽量的避免这个情况，然后对于动物自身的一个舒适度啊、生活质量也是非常非常有利的。 反正牙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所以今天呢，我们两个小时也基本上跟大家说了一下怎么去简单的处理一些这个牙齿的问题，另外呢怎么去发现一些牙齿的问题，还有就是怎么去做一些牙齿的保健问题，就是非常简单的每天都刷牙不仅是借告您的，也是借告您对您家的宠物这样的。对，这个还有呢，就是除了刷牙这种方式，还有洁牙棒和漱口水等等方式都可以 齐下， 对，保证这个口腔的一个健康的状态。非常感谢傅大夫和李大夫，谢谢两位。我是夏明， 我是孙涛。 接下来呢是非常精彩的打开文化之门。明天呢是 还是你们河南菜最后一期了， 这该说诸事了不是？ 对， 好吧期待明天的17点的吃喝玩乐大搜索，我们明天见了。